你就能说它是富硒米、 嗯、 你就能使用这个富硒的标准。 对， 但是今天这款米真的硒元素非常非常高， 嗯， 特别适合我们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去使用，因为硒元素对于我们身体很重要嘛。 对，喜欢吃大米饭的啊，今天的这个米真的是值得尝一尝。 是的， 哎，那我们的这个主品呢是四大袋儿啊，每袋儿呢是10斤，这就是40斤、 嗯、 另外呢我们为了让大家熬粥方便哈，再给大家呢这个玉米渣400克一盒，还有高粱米400克一盒。 是的， 那么整个组合呢今天咱们只要299啊，那市面上的价格呢怎么也得400-500了，但是我们今天299，所以呢您不妨多订几组啊、 嗯、 这个自己吃啊或送人呐、啊、都挺好的啊、 哎、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哎，黄老师啊、嗯，那个您知道这米特别受到我们一些听众的认可、 嗯、 有一件事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在去年春节左右的时候，有大批的我们的这个客户啊， 嗯， 来订这个米去作为这个公司团购啊、 哦、 或者说节日送礼的这个礼品。 嗯， 为什么呢？首先它这个米的品质特别好，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米它的包装是那种群青色，就是那种深蓝色的那种包装。 哦，还挺高档的 啊，挺高档的、 嗯、 而且呢吊小燕这个品牌它本身就是高端米的一种象征。 嗯， 所以拿起来呢，比如说做公司团购啊，做福利呀、啊、包括有一些人拿这个米去送礼啊什么的也不错、 嗯、 您真的可以尝尝这个米。这个米呢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呢已经卖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 对， 而且大家对于北广购物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品牌的米的品质还是很认可的。而且我们跟您说，这个吊小燕的米是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直接给您送上楼的，所以不用担心您一个人搬不动的这个问题。 嗯，而且这米啊它好还体现一个，就是有一些米比如说你要没吃完哈、 嗯、 隔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有点回声的感觉了。 哎， 就吃起来硬硬的，甚至嚼不动那感觉、 嗯、是的。 但是这米真没有， 这米真没有 啊。 首先就是因为它是新米、 嗯、 啊，另外一个呢本身它这个米的品质呢比较好。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本身是富硒的啊，这是一个概念，另外这个品牌也好，另外又是东北的大米， 对， 又是香米、 嗯、 好像我刚才算了一下，按今天这个价格呢 7块， 咱们等于是7块钱左右， 7块钱， 咱们是5000克，就等于是这个10斤、 嗯、 10斤呢咱们是4袋是40斤， 40斤米、 啊、再给大家呢这个玉米渣400克一盒，还有高粱米400克一盒。 是的， 那么整个组合呢今天咱们只要299啊， 直接给您送货上门， 所以真的是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您的朋友北广购物开播7周年呐、啊！日出日落，寒来暑往，伴随在您的身边，广播和听众一家亲，给您送温暖，替您着想严把关，给您多省钱，北广购放心购，与您常相伴呐、啊，400-015-5151电话。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相约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让我们相约七夕吧。 北广购物7周年。有几十万顾客呀，好商品质优价廉，实惠真叫多，不仅有世界各地地道的好货，更有全国名优商品任您选择，广播打电话，好。